2018年亚洲足联女子亚洲杯赛预选赛第二小组比赛将于4月3号到11号在平壤举行。据亚足联发布的比赛日程，朝鲜队将分别在4月3号、5号、7号和9号同印度队、中国香港队、南朝鲜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交锋。预选赛分为4个小组进行，将有名列每个小组第一的球队等共8个球队参加明年4月举行的决赛圈比赛。